香味，你的容颜难以湮灭。乱了心扉，乱了世界，白天梦回夜不睡，心在反复纠结，毫不疲倦，又怎么怨？愿你体会，愿你体会，多少心碎，多少罪。是泪抹是笑颜，全心为你，真情绝对，不曾改变。怎样守住你有你的视线？

着听歌的难听众， 难听我唱，随风飘送， 它好像是枪，它枪在我心坎中， 难听我唱，随风飘送， 像是吹，它吹醒了相思梦，它吹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怎么都忘掉，做不做得到？你明白我心在燃烧，因为你，因为你。心